呢、這个重要嘅抉择在于咧，如果我而家让步嘅话，我有乜嘢 consequence？ 第一，群众动员起嚟 ，OK， 即系话群众有 empowerment 啊嘛，唔单止系中香港，系成全个中国，那个群众系会 read 到呢个 message 嘅，即系话你香港得，我得， 系啊。 第二，我习近平摆开嘅强硬路线，而家系咪要转先？ 嗯， 系咪？第三就系、是、如果而家成个港澳办嘅系统嗰啲，你系咪全部都系要换码？难听啲讲就系揾一啲人出嚟制旗，因为点解咧？我收嘅信息系错啊嘛， 系啊， 系咪？ 系啊， 由头到尾都系错啊嘛，由呢、這个即系、搞白皮书开始，全部都系梁振英怼上去噶嘛， 系啊， 你定嗰三道闸都系梁振英怼上去噶嘛，呢、啊、班嘅港澳办官员噶嘛， 啊、 喂大佬，你全国13亿人民系嘛，咁大嘅土地要管咁多嘢。喂，我唔系靠你地方俾 message 我，我点去研判嗰样嘢？ 而嗰个人系你自己信任佢，你系你自己拣翻嚟噶嘛？ 仲有 啊， 佢一路讲紧所谓勾结外国势力，试图即系搞香港呢一、這个做法系 consolidate 佢自己继续去喐你哋啊，摆个强硬路线啊，讲到好危险，好危险咁样，咁根本涉及到国家安全嘅问题，涉及颠覆现政权嘅问题，所以嗱，呢班人港澳办呢班人负责港澳事务呢啲，系咪要即系制旗咧？我就觉得系容后一步，但系问题佢而家冇迹象显示话俾你听，佢系放远。即系喺中央我哋嗰两大诉求里边，一次胡人大嗰个决定，二要求梁振英下台，暂、时未有咁嘅势。 呢个系学联佢而家佢话最后通牒嗰、那个即系、就是、要求啦。咁但系嗱，其实咧。我见到 BBC 处理呢单新闻啦，即系其实就系话，即系其实啱啱好就系你而家你出咗最后通牒啦，咦咁巧，即系冇几耐咧，你就发觉就系话，呢、這个人民日报又好，即系呢个新闻联播都好，即系都大幅肯定呢个梁振英，即系之前都未至于噶嘛，喂，但系而家唔系，而家系有呢、這个即系外国媒体去肯定你，或者系即系其实系你甚至乎呢个学联佢直情话俾最后通牒啫，喂。定性咗最而家即系将呢样嘢定性咗为一个敌我矛盾，就冇得退啦。 有咁嘅可能性，但系有可能性就系在于呢个系期望管理， 系 吓， 即系话佢要你退场啊。 即系你退，我先有 退。你冇，你唔好有对我任何 expectation。你嗰啲诉求，我唔会答应你嘅。 系 啊，第一，梁振英唔会落台，因为我新闻联播里边咧依然摆佢。即係好重要，肯定佢嘅工作啊，非常滿意。你見到咧今日嗰個嘅講法就係、 是，但係老實講，擺到明就同你撐嘅。 老實講，其實而家可能係虛招嚟。 係 有一個可能性就係、是，喂講完之後佢可以都腳痛㗎。係 係啊，哦，董建華零六年嗰陣時， 睇下而家究竟 咁，然之後就 處理個運動啊嘛， 就等你大叫呢、這個呢、這個習近平好嘢啦，係嘛？ 喂，但系咁讲，你要董建华脚痛，你03到06年中间隔咗三年时间过晒冷河先至咁样做。喂，你今年系2014年，喂梁振英仲有两年任期，喂我系习近平，喂要搞掂呢件事，我顶多就系要你梁振英2016年唔好出嚟再选咁解嘅啫。 咁其实嗱，讲翻呢啲嘢啦，即系其实我哋今晚就好似就有橡胶子弹啦，系嘛，混入去呢、這个即系政呢、這个政总啦。其实嗱，政总之前其实有好多呢啲假消息，即系呢啲谣言满天飞啊。我不过 呢一个消息好似系主流传媒，包括苹果咧都系， 系 明报都有，系啊。 喂，但系如果我系当权者，我都会咁做。 系， 我混橡胶子弹，我特登话俾主流传媒听， 根本就系好明显啦。呢、這个其实 就等你嚟惊、 啊，让即系其实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低调啊嘛。等于系 仲要揾苹果、啊， 而点解佢放咗入去嘅先？就系、是、因为佢一开始就话自己其实系即系嗰啲系呢个系救伤车啊嗰啲嚟噶嘛。但系变咗最后边系木马屠城啊嘛。你放咗差佬入嚟，甚至乎系运咗橡胶子弹出嚟，仲要徒手拎住啊嘛。即系惊死你唔知咁样样啊嘛。其实系即系佢咁样做，又要俾你大蝙蝠报道。即系如果佢真系要攞你命嘅话，使唔使搞到咁明显啊？ 唔使搞到咁 QK， 咪系又系高调客嚟咯，又系等于 喂唔系、啊，但系网上流传又。

即係第一個，即係嗰條女啦，啱啱嗰條女咧，即係其實嗰段假謠言嗰、那個策略都係咁樣。喂，你係喂你恰細路，以大欺小，即係你欺壓啲學生妹，喂你自然就有班人就會即係其實咩噶啦，就湧出嚟噶啦，即係喂即係佢係諗住咁樣樣。 但係不可不防嘅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哋而家即係心情好亢奮，因為群眾運動咧。終於搞得成功啦、 嗯， 即係真係人民力量遍地開花啦，咁、嗯、樣係咪？唔好興奮得太早。嗯、群眾呢一時呢一刻咧，嗰、那個反應咧係、 嗯、 建基於催淚彈。你諗下，你見過除咗世茂，我哋幾十年做咗幾十年人，幾、嗯、時有見過催淚彈啊？ 未。 仲有嗰場即係世茂嘅戰役係涉及到。哇、哦！韓龍啊嘛， 韓龍真係有用暴力、 啊，佢係變咗九成九人啊嘛，香港幾多人俾人拉啊？ 韩龙真系有用暴力啊！你见到佢即系嗰阵时拆铁马嗰啲铁枝全部攞咧， 佢整 架 坦克 车啊嘛， 佢整架坦克车嚟同你即系警方打 一嚟 咧， 二嚟仲要有用火攻添啊嘛！佢哋系劲好多，佢哋真系有理由系 justify 嘅。嗰阵时军事训练嚟嘅， 嗰阵时其实嗰啲人咧就其实系会褒奖呢个差佬，即系其实够专业噶。嗰阵时真系，但你今时今日唔同啊嘛！喂，你真系完全系即系你系完全系冇喐手喐脚嘅，你仲嗰啲镜头咧即系丑态全部系即系暴露于人前嘅。 喂，点？ 射记者够胆死， 变成系即系遮打革命系咪应该叫 Umbrella Revolution？ 跟住 雨伞革命， 雨伞革命系嘛？点解、 嗯、 会成为呢个雨伞革命嘅？就系、是、因为你射回招喷雾啊嘛，攞、 嗯、 遮挡啊嘛， 系 系咪？跟住你喷出嚟弹又系攞遮挡啊嘛、 嗯， 其实我知道遮基本上挡唔到出嚟弹嘅，吴家祥。 同埋即系嗱，你攞遮挡呢样嘢系好谦卑啊嘛。系嘛？即系所以，即系 CNN 咪话呢个谦卑的革命咯， 好冚啊！ 系啊，即系呢、這个即系喂用过呢句说话，唔系就系 CNN 讲嘅，好似阿何俊仁都讲过，佢出咗本书啊，大佬 系嘛？ 啊，谦卑的奋斗啊，大佬。 咪所以今次大家唔好以为啦、啊，即系我提醒一下啫、啊，即系我唔系唔同意，即系而家大家系亢奋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即系发觉好 OK 嘅，即系大家攞到一般民众嘅支持嘅，但系。有一個 watershed， 嗯 ，watershed 就係在於咧，而家政府 分水嶺 個 approach 係乜嘢？即係成個策略咧，由好強硬、好強硬、好強硬， 嗯， 突然之間好遠， 嗯， 遠到係點咧？遠到係你開始你感覺嗅覺都係有少少問題， 嗯， 我嗅覺到嘅第一個問題係咩咧？佢等你冰皮， 係啊，好明顯啊呢一個。 哇，大佬，我哋即使而家阿伯啊已經嚇唔使瞓咁多，係好攰啦，已經係發覺。 嗯 好彩就大家有一接班嘛，系嘛？ 同埋而家呢种接班， Anthony, 你早班我夜班咁样。 同埋呢种接班系自动自觉噶，即系而家系，即系你已经系惯咗啦嘛，已经系嗱，所以你话你拖长嚟搞，系咪即系对我哋唔着数咧？又未必，因为我哋习惯 一定 啊， 唔系对你个人唔着数啫。但系实际上你哋不断咁接班嗰阵时，你个精神都系紧张状态噶嘛。 嗱，如果你系以即系呢、這个呢、這个电子工头嘅70万人嚟做基本盘嚟计嘅话咧， 你当一半人出嚟啦。 嗯 你讲真，你分七间都得啦。如果你有如果你系100000嘅话，要100000人啊。 系， 即系如果你100000人嘅话，你怼七间都得啦，系嘛？七间一轮，你一日分即系点样计？嗱，24小时，每人占3个钟。 唔系你假期就得啫，但系你正常翻工拉条 five 嘅时候咧，就难咁分噶啦。 咁啊， 香港唔系好多 freelance。 唔系佢第二个用远工咧，即系自从嗰个分水岭之后个远工咧，就系令到咧一般嘅民众系开始对你反感。 嗯， 系啊， 时间越长。呢、這個情況係會越嚟越浮現出嚟嘅。嗱，呢兩日都開始有㗎啦。 係、嗯、 啊，係嘛？即係嗰啲咩花墟啊， 係啊， 金老闆啊， 金鋪嗰啲咧， 藥房啊，嗰啲又呱呱嘈啦，已經係。 係啊，係 啊， 啊。 所以你嗱，你諗下，我而家呢個群眾運動，究竟我係要速戰速決啦？你速戰速決速戰唔到啊？係咪、 嗯、 因為你提出嗰兩個訴求？ 係啊， 撤回人大決定加呢一個嘅梁振英下台，唔係短時間裏邊可以解決嘅噃。 嗯 嗯。 好啦，如果你抗日持久。 嗯， 咁佢同你打持久战， 嗯， 咁我哋系咪有足够嘅心理准备？呢样嘢我哋自己要谂啊， 嗯， 我哋点样顶落去？ 系 呢、這个系我哋觉得难度最高最高嘅一样嘢。 系啊， 吓、 啊，喂，嗱，其实仲有一样嘢啦，头先我哋亦都讲过，即系而家呢个运动嘅证明啦，即系其实嗱，而家叫雨伞革命啦，系嘛？即系而家呢个雨伞革命嘅新命名咧，反而系令到有啲人咧有隙可乘，即系而家呢个已经唔系占中啦。呢、这个系嗱，占中已经衰 Q 咗啦。而家你雨伞革命啊嘛，你记唔记得嗰阵时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中横四海政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多嘢都即系比较争议性比较大嘅， 成个战术 系啦，即系第一样嘢就系讲条战线。有啲人就以呢、這个夷陵之战去做比喻啦。嗱，你而家你战线太长，你战线太长，你而家你开越嚟越多据点，系咪好事咧？系嘛？即系同埋嗱， 我觉得有自己得检讨嘅地方。 系， 嗯， 嗱，嗰日差佬特登运你哋走嘅，因为啲人金钟落唔到车啊嘛， 系、嗯、 咯，咪唯有我咪去铜锣湾咯， 嗯， 咁跟住我又去旺角咯，咁样。是初时是好事来的。但是后期呢，你真的这样遍地开花呢，我是有点担心的。因为为什么呢？你是力有不逮。我们现在的组织能力，我们的领导能力呢，都未能够去到这么多地点。同埋回我之前刚才的讲法，就是他一放远工的时候，他想制造的客观效果，就是令到一般的市民大众觉得他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 嗯， 那你就 backfire。 啊， 你就会被人家背后捅你一刀了。原本想同情你那些友，就开始就觉得，喂，大佬，我卖花啫，你咁搞鸠我， 卖报纸啫， 喂，我喂，佢顶一两日冇问题， 系， 因为点解咧？佢都俾嗰个催泪弹咧， 系 嗰种反感咧，系即系 激到 嘅，但系你跟住你拖落去，咁你点搞？ 系啊， 嗱呢个我觉得系再开战线嘅另一个问题啦， 嗯， 系嘛？因为嗱，你群众运动嘅目的系咩先？ 嗯， 以支持嘅人已经支持咗你。 嗯， 以反对嘅人继续反对你， 系 咁系攞咩啊？中间嘛， 嗯， 系咪？ 系啊， 系啊。 中间嘅人其实系你觉得佢系契弟， 嗯， 冇立场，系咪？港珠唔紧要，咁、但系你攞唔攞佢 support 先？嗱，呢个就系我哋即系革命最需要而家考虑嘅问题， 系啦， 嗯， 雨伞革命需要考虑嘅问题， 嗯， 你开战线，一阵间话上水，一阵间话尖沙咀，一阵间话元朗，一阵间话屯门， 开去尖沙咀啦，其实。 吓开咗啦吓， 系咯， 嗯， 喂，同埋你俾人嘅感觉有一样嘢系有问题嘅，例如咧、就系我哋朝早嘅时候，我见过一两次咧， 嗯， 因为我都系有时系守凌晨嗰啲啊嘛， 系 系啊， 我得翻几日有嘅咋，大佬， 嗯， 你霸咗人哋成条路，嗱呢个系有开始有反感，我觉得啲人会反感，我希望唔会， 嗯， 系咪啊？你唔知点同我啲友解释噶， 系， 嗯， 唔系同埋你见到即系旺角嗰边嗰个弥敦道嗰边开太都几远嘅，其实真系。几远嘅？ 我今朝我收到社民连一个 group 嘅 message， 话朝头早七点零钟嘅时候得50友啫嘛。 系啊，系啊。因为嗱，如果你系即系 你50友霸人哋条港岛， 嗯， 喂，唔系我哋，我哋梗系冇问题啦，我哋继续喺度拍手掌啦。

系咪？但系个问题就系呢群众运动点解所谓可收可放就系咧？ 嗯， 我唔系净系睇一场嘅 battle 啊嘛，我睇成个 war 噶嘛，大佬。 嗯， 我三日之后可唔可以再翻转头啊？如果群众已经动员起嚟嘅时候， 嗯， 系咪先？有时你系可以让领导嘅人、组织嘅人冷静一下， 嗯， 群众亦都冷却一下，再翻转头，即使唔系所有嘅目的都达到。 嗯， 所以你系打佢班契弟系打错咗个命题嘅，佢嗰个唔系讲捻咗群众运动啊，屌， 嗯， 佢好似平时一般嗰啲 business 就系咁啦，我做唔捻到长生意咧，就叫你你冇得翻嚟啦，仆街，屌你请唔到呢个客，嗰种啊，大佬群众运动唔系你咁样搞噶嘛，大哥，你唔能收能放嘅群众运动咧，一定俾当权者玩到你借， 嗯， 因为点解咧？佢就系藉呢样嘢嚟分化你啊嘛， 嗯。 等你唔团结啊嘛，你 focus 咗所有嘅 attention 系互抽啊，冚家祥。 嗯、 第一佢控制咗你期望，我觉得共产党呢个策略嚟嘅，摆阿梁振英出嚟。第二就系等你互抽，你咪打左交咯，打稻草人咯，系、 嗯、 咪？跟住话俾你听，你啲诉求，佢期望管理、 嗯， 三大板斧我而家总结到啦，仆街。 嗯 搞散你个运动，仲有咩啊？仲有啲咩手则啊？屌！ 跟住就系唔大合照啦，就唔唱 K 啦。喂，即系咁样讲，即系如果大合照，你咪屌柒佢咧？即系呢个好难啊，系嘛，大佬？喂，好多人打卡噶。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戆鸠嘅。即系我就从来唔会话、阿龙啊 ，Anthony 啊，过嚟影相，我唔会做呢啲嘢。 嗯， 因为要影相咧，大把记者会影啦，使捻你影咩？系咪？即系兄弟会影噶啦，系咪？即系影个即系好壮观嘅场面。你得两样嘢系会叫人影相嘅啫嘛？去旅行 系 系啊， 帮手影张相啊咁样。 啊， 结婚 for official 嘅 结婚 啊， 喂。新良哥同新良哥影相，屌你乜群众运动点会走去影相嘅仆街？屌， 嗯 嗯。 但系问题唱 K 咧呢个咧，我觉得就系、是、值得研究嘅。 嗯 嗯， 大家搞个群众运动都知，尤其是而家咁嘅环境，几廿个钟头做乜捻嘢啊？ 嗯， 有乜捻嘢做啊？唔系嗌口号，唔系唱歌，唔系发表演说，仲有第四条桥啊？我、哦、好啦，你话冲，咁冲捻去边？冲到几耐？ 嗯， 十五分钟，乜都攰啦，系嘛？冲、完之后，除非你即系全香港移动，周围占领，周围动员群众，你系咪咁先？你又唔肯系喎？咪但系如果你话我所谓激励士气嘅，咁有咩问题咧？系嘛？寻日旺角唱海阔天空啦， 嗯， 铜锣湾唱海阔天空啦，咁有咩问题啊？喂，唱歌同嗌口号有咩分别先？咁你黄达够嗌口号啦，屌你！你冇得嗌口号添啦。咁你日日下下冲啦，等我睇你冲得几多镬，系、咪？你系 B 啊，咁日日啦，走去健身啦，都唔可以冲一个钟头啦，系嘛？大佬癫嘅咩？差佬都要换更啦，射汽油弹嘅时候，咁你有啲嘢做噶嘛？你要聚群众噶嘛？你唱歌激励现场嘅士气噶嘛？喂，咁呢个咩问题啊？喂，嗰几个守则我真系觉得佢哋真系鸠屎嚟喎，大佬嗰班即系冇捻搞过，一场运动都冇捻搞过人喎，大佬。你搞一场群众运动，咪又系做翻嗰啲嘢？ 啊，更正翻少少，差佬射气射出嚟弹啫，冇射汽油弹，系啦。 嗯，咪讲起佢，讲起黄杨达就即系，不如喂又讲埋佢老豆啊，即系你嘅义父啊。喂，好似最近好似原本谂住佢如意算盘。好似话即系十一，即系着草走人嘅，又去台湾咁样样嘅。 咪所以佢而家冇得话人抹黑嘅，大家都知道十月一号去饮、啊，你十月一号就订一张机票走。 嗯、 啊，呢个边个踢爆佢啊？好似系阿肥佬礼啊， 一周刊，好似话个旅行社个代理嗰啲人，即系 国泰，佢订咗张国泰机票。 咁都系 through agent 嘅啫， 咁 agent 好似话即系不值佢所为，啊、明知嗰日占中啊，你即系你又走咗佢，跟住然之后就泄咗俾呢个 一周 刊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就有单咁嘅嘢出嚟同埋 cap 埋佢嗰张机票出嚟啊嘛， 买嗰个好似 itinerary 嗰啲咁嘅嘢，可能系成个 客嚟嘅， client 个 list 嚟嘅 ，client 嘅 list 嚟嘅，即系仲有其他即系同佢落 order 啲人嘅，咁你都戆居啦，咁你一路谂清楚呢条友，人哋话去饮，十月一号，大家都知嘅啦，我哋呢度会边个唔捻知啊？ 唔系咁，唔系咁，呢个真系阿黄之锋 fit 咗佢，即系如果唔系佢咁样搞到提前占中咧，即系其实佢真系吓。佢真係走咗噶咯， 因为佢觉得你勾搞嘛，佢、觉得你徒劳无功啊嘛， 系 喂，所以其实佢都算反应得好快噶啦，而家同埋要厚颜无耻先得。 系 喂，我系佢，我屌捻咗占中年几两年，你仲好意思走去现场嗰度 喺度鼓动群众，你咪讲少系嘛，大哥？ 咪所以佢咪到，所以佢咪食字激咯。佢咪而家咪，唔系佢而家咪即系叫做系玩呢、這个吓、啊，即系叫语言艺术咯。咪话呢个唔系占中嚟啊，占中真系失败咗。 因为而家呢个系雨伞革命啊嘛， 系啦， 就系话咁都俾佢兜到。喂，你仲唔捻无耻嚟大佬？冇占中边有雨伞革命啊，大哥你？喂，你真系玩嘢啊？仲有，你睇住佢夹住佢啊！佢改期咋，10月3日。 嗯， 系咩？咦，系咪即系代表三号有嘢搞咧？之后 系嘛？嗱、啊，佢呢个一个好嘅 indicator 嚟噶、啊，即系你做契弟咪做契弟。 咦，咁啊，即系听日可能 你就赢啦，大哥，啊、你就唔好喺度扮勇武啦，哥。而、家你嗰啲纲领全部冇捻晒啦，全民债券去边捻度啊？誓不目的即系誓不罢休啦，不如不达目的。你做唔做够呢样嘢啊？冇捻撤退啊你，冇捻全民债券。我哋要嚟冇捻阶段性嘅、啊， 佢嗰首 冇捻叫口号啊，唔好唱歌啊，仆街、啊！ 普罗政治、全民制宪啊，公民提名、实现普选、 啊嗯，啊，全部都冇嘅、啊，你冇捻走啦、啊嗯，你继续掠喺铜锣湾啦、SOGO 门口啦、啊，继、续掠喺旺角呢一个嘅叫咩阿家老街同呢个弥敦路交界啦、啊，啊屌，真系、你做唔捻到嘅嘢，你就冇捻乱讲啦，阿哥，系咪？你喺度屌人？系嘛？跟住你周围贴贴纸贴人哋、你可唔可耻啊，大佬？我哋应该贴你啊，仆街！我将你嗰啲，你再忍咁搞咧，我就全部喺度播。 唔系播啊？边个啊？播？ 你个索罗 B 最中意搞呢啲捻嘢，而家话佢好捻得闲，都唔知自己咩角色，系咪啊？索罗 B 可以播 老邪嗰啲嘢啦。 嗱，播啊？边个啊？呢、這 个院长剪得最快嘅呢啲嘢。 匪类监察院精哥， 因为我哋稍为有良知嘅人。知道个运动目标系乜嘢，我唔捻搞你啫。 系 啊， 人搞你唔代表你可以搞人嘛，大哥。 吓、 啊，系咪？你搞人，我哋咪搞你咯。唔、系，大佬，而家我哋喺度斗争紧嘅时候，你喺度不停喺度拖后腿。 嗯， 系咪？咪播你咯。我唔贴得你啊！屌你真系、你黄老邪嗰阵时候讲紧乜捻嘢啊？鸠做啊嘛。咁而家呢个又唔系鸠做啊？见群众起嚟就喺度食住上，屌你咁你个蛊惑招真系。唉、你呢啲嘢呃唔捻到我啊！俾你听。系咪啊？我哋搞咁捻多年，我都费捻事抢你个麦啊！屌，但系如果你屌柒人嘅话，仲系无的放矢嘅话，我一定屌柒你，话俾你听。屌、我跟住你去屌添啊！屌大佬、你又唔录有得噶啦，明间屌我俾啲月嘅啦，我打捻死啊！仆街系咪啊？我跟住黄老邪屌，跟住黄仁达屌。喂，我嗰日第一日我已经同佢斗屌啦，喺金钟我同佢对战啊嘛。佢屈我哋话我哋要退场啊嘛，我几捻时话要退场啊？跟住点解佢收声咧？屌，因为有条友叫我。喂，土，不如你用英文讲多次咁，我讲得完英文之后咧，就收晒声，我屌你热血，可能唔知我讲乜鸠，屌，因为全部人都唔识英文咁样样，我屌，系嘛，我唯一讲错嘅咧，因为我成日将嗰个 rubber bullet 同 tear gas 咧，同呢个催泪弹啊、汽油弹嗰啲咧，搞到乱拎晒大龙嘅人，唯一我最大镬呢样嘢，系嘛，我讲得完英文之后咧，个包收声，系嘛，我话嗰啲全部系 not yet confirmed 嘅 rumors， 系 ，OK， we stay here， we continue our struggle， OK。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咁啊，梗系因为嗰啲 English speaking 嘛，大佬。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咁啊，屌你咪收捻咗皮。 嗯， 我咪大声过你嗰晚，屌，系嘛？我唔捻做呢啲嘢咋，屌！我又跟住你都得噶，大佬，屌！你咁捻中意玩呢啲嘢，屌，大哥，系咪啊？好，休息一阵，屌！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香港花生，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interaction 即系策略性嘅互动， 嗯、 即系除咗话嗰啲咩大环境嘅咩有开放嘅传媒啊教育制度令到即系推动到民主化，就其中一个所谓嘅策略互动咧、嗯、，strategic interaction 咧就系咁啊嘛。你一个当权派里边温和嘅人，同喺呢个反对派里边温和嘅人咧，系、 嗯、 需要有个互动嘅。 嗯， 好多人研究当年台湾能够系推动到呢个民主化，除咗背后美国佬喺度顶住之外咧。嗯嗯就是当权派的温和派和反对派的温和派呢、 嗯、 是肯坐低谈。 嗯。 谈过民主怎样过渡。 嗯。 所以现在你这场运动一样要的。有一些傻佬一定要做丑人的。 嗯。 是吧现在你不屌你叫民主党去咯叫公民党去咯。是吧、嗯、我们那些战斗格都人家不会跟我们谈的啦谈条撚咩我们是吧那、 嗯、 叫他们去。但是你其他在街头的群众你要继续坚守下去。 嗯、 就是增加他这个谈判的筹码。 嗯。嗯但是即系嗱，你如果你话即系嗰个 term， 即系你拗翻嚟个 term 唔系咁好嘅话，你根本上你都代表唔到佢哋啦。你叫你退，你都冇咁 退唔到噶啦，退唔到。 所以你变咗就系话一切喺。 喂，其实攞翻三部诶，即系嗰五部曲重新嚟过， 嗯， 咪当抹咗佢咯。几个月之前嘅嘢，仆街，有咩有咩难度啊？大 但系今次去到咁样嘅话，喂，六八九唔落台都唔得噶咯，即 第一六八九要落台啦，喂阿爷老实讲，你都要谂清楚啦，揾呢个捻样制旗啦，仆街，佢俾咩 message 你啊，大哥，一路以嚟叫你 散嗌料， 系咪？喂，你唔捻去揾佢制旗， 嗯、 即使我哋肯退场啊，你嗰啲乜嘢 terms 都冇啊，你继续 keep 佢喺度都戆捻鸠啦，系嘛？有镬有第二镬噶啦，有第二镬第三镬。 而家个情况就系唔揾佢制旗啦，咁事实上你见到佢 make 咗咩 decision 啦？第一。你頭先我哋講過啦，就係話你人民網同埋即係呢個叫做係新聞聯播都大幅肯定佢，其實係大不了都係兩個原因。第一就係、是、黃之鋒要即係其實要俾呢、這個即係叫做係最後通牒佢啦。第二就其實係即係喂江澤民即係其實病裏蘇醒翻啊嘛，即係變咗就係話你喺個權鬥互動裏面嚟講，佢係冇位讓，佢一讓嘅話，喂你就逆水行舟，係係啦，你逆水行舟，你係即刻俾人 take up 你嗰盤嘢啊！你系全面，你输就全面输晒啊！即系你咪变咗就系话，喂，好简单。阿谭上次你都讲过就系话，阿边个张德江佢咪会上咯？但系问题就系其实张德江佢自己如果系咪真系可以上到，系冇可能。 唔系呢个咧，就要讲翻本土好怕佢想想听嘅嘢。 系， 嗯， 我哋当年咧，即系事后，即系九零年开始讨论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一个分析噶啦，就话咧中国人嘅 DNA 咧。是冇一个妥协同埋协调嘅文化喺度、 嗯。 当权者如是，反对派 赢就要全部赢晒， 一输咧就输到冚家 铲。 Winners take all 嘅制度， 即系冇所谓嘅叫做系 冇策略互动嘅， 冇一个 workable compromise。 系啊，当权者系咁，你反对派啲人都系咁啊。 嗯， 你某程度呢个系囚犯两难对局嚟噶 ，prisoner's dilemma 嚟噶，一系就我赢捻咗，一系就你输捻到扑街，冇话。喂，我六你死啊！ 就唔 系 你 死， 唔系你死就我亡咯。 我哋冇呢咁嘅 DNA。 唔系个问题系， 你见到嗱，阿谭成日讲嗰样嘢叫三层互动理论，三层即系权力架构互动理论，都系啊嘛。你上面斗系你死我亡，下面斗又系你死我亡。喂咁梗系要去到尽啦，大佬系嘛？ 唔系我唔希望咧，即系无论当权嘅人或者反对派嘅人咧，都系犯翻即系廿五年前嘅错误。 系。 但問題而家個局係差唔多喎，喂！你見到要求民主化嘅香港面對緊嘅係不民主嘅大陸，佢自己互鬥咗，有個 conclusion 先至有聖旨落嚟香港嗰度。 嗱，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咧，我哋大家睇唔到嘅盲點嚟， 嗯， 或者係我哋成個運動嘅缺陷嚟 嘅。 嗱，我哋而家唔係講緊房屋政策啊、教育政策嗰啲，你直情係面對緊個 local government 嘛，地方政府嘛。 嗯， 而家我喺香港請願，話事嗰個係天安門， 嗯。 或者喺中南海， 嗯， 好 remote 嘅噃。嗱，如果我系领导人咧，我有研判过呢个问题。如果我系领导人，我会点谂？梁振英搞捻掂佢， 嗯， 我唔谂理你，因为佢威胁唔到佢啊，直接。而家扑街就在于呢度。我喺香港，你搞到几大都好，点样遍地开花都好， 嗯， 你点样影响到北京领导人咧？ 嗯， 佢唔会感受到威胁嘛， 嗯， 即使感受到威胁，佢都系全赢全输， 嗯， 即系当年八九年嘅时候就系咁啦。嗱，你围佢天安门啊嘛，你死守天安门唔肯走啊嘛，咪、 嗯、 血腥屠城咯，冚家铲，嗰啲契弟、 嗯， 所以其实而家我哋呢个都系我哋研判嘅时候，我哋都睇成个困局噶，好、 嗯、 大嘅困局嚟噶、 嗯， 我哋遍地开翻香港，北京好似嗨条毛都嗨唔捻到，仆街， 北京条毛嗨唔到啫，大问题你见 到，跟住佢决策、啊， 喂，佢抉择嘅原因系在于，喂，你 梁振英落唔落台佢抉择？ 你梁振 英撤唔撤回人大决定？佢抉择 系啊， 仆街， 下下都有上。 即系除非我哋全捻部飞晒去搭飞机去北京去拥佢 啊，咁啊堵塞天安门嘅啫。 系咯、啊，所以你班友仲喺度讲话中国有冇民主冇关键。喂，你真系黐捻咗线咩？你唔好再喺度宣扬你嗰啲错误嘅理论啦，哥。而家个困局就喺呢一度。 嗯 嗯。 我哋点样上街？喺个街头里边、嗯，北京一条毛都冇选咗，就叫梁振英搞掂佢。 其实选紧嘅，塞紧血嘅。你梁振英同埋张晓明而家将习近平之旗做到臭晒。喂，咁如果唔系你将江泽民点会有机可乘？即系无端端苏醒就走翻出嚟之一噶。喂，佢哋而家就弹啊弹紧嗰一样嘢啊嘛。 呢、這个时机其实真系好 Q K 喎。喂，即系我怀疑佢一直以嚟都系炸紧病。老实讲，即系变咗就系话 先买二咯， 以退为进嘅一个策略嚟。 唔系呢个系一个最 critical 嘅 moment。 嗯， 所以而家我哋冇成个指挥中心咧，不断喺度打领导咧， 吓、 啊、呢下咧系好契弟嘅，因为你系冇人、嗯、即系从纵观嘅角度去睇成个问题，跟住咧就系落命令或者指示，唔好讲命令啦、啊嗯，即系我哋究竟点样斗法？ 嗯、 喂，而家我哋成个反对派都系章法大乱，所以唔好高兴得咁早啊！群众起嚟， 嗯， 我话俾你听，一个目的都达唔到，最后我话俾你听系咩结果？ 嗯、 就系九零年嗰阵时候咁样，香港移民啲、嗯、人 吓 灰心失望，冇人再搞群众运动， 咁啊仲衰， 仲冚家铲 啊， 系嘛？所以而家佢几个策略好成功噶。第一，阿爷话到明， 咩都唔让， 咩都唔让，梁振英系唔会落台嘅， 吓 系咪？跟住不断喺度搞自己人打自己人。 嗯， 第二个谋略， 嗯， 尽地一步 咯，望管理， 嗯， 话俾你听，乜都冇噶啦，你点搞都冇噶啦，跟住咧，等你哋兵疲， 嗯， 同埋咧激嬲其他人。 咁冇啦，嗱，而家即系时间喺佢嗰边，即、就、系、是、我哋只能够系尽地一步，即、就、系、是、豪赌一次。咁见到你而家黄之锋系嘛，即系同埋学联，佢而家叫俾呢个梁振英嘅一个叫做最后通牒，似乎就系咁嘅最后一搏噶咯。 啱啊，唔 系 同埋而家咧，你嗰、那个我正如嗰次，我同 Anthony 你都有去啦、啊，台湾嗰次我咁讲啫嘛，你梗系学生去啦、 啊， 打前锋 系 咪？我哋做后上中强啊、 嗯， 喂，你一定要咁嘅、那个运动，嗯、你个运动唔系咁咧，冇唔同嘅角色嘅人， 佢唔净止打前锋， 你系会出事噶你， 喂， 你所有人都做紧晒前锋、 啊， 即系俾人攻入晒啦， 喂，最出事而家系冇人谈判。 有都有，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谈判嚟讲，嗰啲人话唔话到事先，佢可唔可以指挥到啲人退场先？ 话唔到、 嗯。 如果你自己拗翻嚟，嗰啲成果唔系大家都接受嘅， 嗯， 你点样谈判系冇用噶嘛、 欸？所以 你有冇代表性先？你嗰 个系所以学联琴日咪醒咯？喂，梁振英要求公开同学联对话啊嘛？学联话喂，大佬。我而家当你攞台噶咯，你即系某程度上系应该你要揾一个代替到你嘅人走去，即系同我谈判。 嗯， 唔系点都要谈噶啦。 嗯， 系啊， 点都要谈。 但系嗰样嘢透明度一定够高咯。 你要即系当权者，佢、啊、就拖延战术。 系， 嗯， 我哋系要速战速决啊。 系啊， 嗱，我唔系对群众运动冇信心，而系我觉得你咁样，即系佢一摆软功嘅时候咧，佢形势开始会逆转。 嗯、 即系我有咁嘅忧虑啫。嗱、嗯，我哋当然，我哋负责做呢啲组织嘅人，梗系尽量将呢一个嘅不利嘅因素系减、低啦。 嗯， 系嘛，可以能够继续以战养战啊，继、 嗯、 续能够即系扩大我哋嘅群众啊，令到更加多人喺呢个过程里边，即系明白，即系争取民主嘅重要性啊，唔系净系因为同情啲学生，即系面对呢个催泪弹啊咁样啦，屌我都面对催泪弹啦咁样，系咪？ 嗯， 而喺呢个过程里边，你点样能够？在面对他拖延战术的时候、 嗯、 我们能够最快拿到我们自己的成果和运动的成果、嗯、不是哪一些人即有没有光环的问题、 嗯、 不是哪些人是不是骑劫了运动的问题、 嗯、 如果大家放下这些私心的话其实那场运动很容易搞的、 嗯、 即正如我送去这个旺角那套音响那样、 嗯、 怎么我都没人发过热他们很害怕我走去抢个咪嘛，屌我抢你把撚咩？我而家做，我使撚抢你嗰个咪咩？ 你一抢你就做战犯噶，你冇乱嚟你啫， 系嘛？即系多余嘅，唔好放下呢啲私心啦。 吓、 啊，你骑劫唔撚到噶啦，黄老邪你班友、嗯，阿哥你之前讲乜嘢啊？播晒出嚟啊！你 P K 噶啦，

有透明度，系嘛？即系呢个真系唔容易。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可以嘅话，即系其实我相信喺世界嘅民主抗争史里边嚟讲，亦都系可以写下一个历史嘅一笔啦。 诶，仲有一样嘢，我哋有好彩嘅，即系我哋应该要用翻咧一个 business 嘅 model 啊。我唔知道你两个识唔识叫 SWOT。 Swamp strength, weakness, 同埋呢个叫做系 opportunity, 同埋叫做系一个叫做咩啊 ？threats 系啦， 我哋要用咁嘅分析 啊， 我哋呢个架构咁 系啦。 咁而家我哋有 我哋有咩强项？ 系 有咩短处？有咩机会？有咩机会？同埋有咩威胁？ 冇错， 系啦。 我哋要用呢一个咁样嘅 SWOT analysis 咧，分析翻而家我哋个局势。 系啦， 头先 知己知彼， 我应该之前谂到嘅时候咧，我喺做节目之前咧，应该即系将呢四格嘢咧，我哋写晒出嚟。 系， 系嘛？我有咩强项？例如其中一个强项就系 The world is watching。 嗯， 你唔敢乱嚟。 嗯， 联合国潘基文都发言啦，奥巴马都冲入去屌鸠你个外长啦。 嗯， 你唔靠呢啲外国势力，台湾都起嚟啦。 嗯， 咁呢个有份搞嘅，亦都系 opportunity 啦，即系我哋讲嗰个系， 冇错啦。你增加共产党嘅成本， 系， 嗯， 佢唔单止系镇压嘅成本，不让步嘅成本， 嗯 嗯， 系咪？我哋嘅群众，我哋唔好得罪太多人，我应该卷入更多群众参与， 嗯 嗯。 所以头先我几个命题，我哋要全部 discuss 噶，开拓多啲战线啦，缩窄少啲战线啦，搞个组织，嗰啲咁嘅问题啊。系嘛？ 嗯，就写长嘴短， 系嘛？ 啊， 打柒嗰啲，即系而家打稻草人嗰啲契弟啊，咁样。喂，呢啲我哋都要，即系我哋有 priority， 因为我哋一日24小时，即系人力同埋资源有限噶嘛。 嗯， 我哋要 set 个 priority。我哋个 flash 其中一个咪就系打左交咯， 系 啊，系嘛？打稻草人咯，呢个 flash 咯，我哋点样 tackle 呢个 flash 咯？ 嗯， 屌我唔捻识分析咩？我哋系嘛？屌，咪打柒黄老邪咯，系嘛？打柒黄杨达咯，系嘛？呢个就交俾院长啦，屌。 咁呢个亦都有人即係今日开始喺我哋嗰个 group 度讲啦，就係话热血有人话即係想喺呢个旺角里面即係 pick up 个场呀，即係 唔使旨意呀，唔使旨意呀，你到我到 啊 ,ok, 你到我到。 咪真啦 ,ok, 就希望就 我你到。虽然我哋花生台就喺湾仔，就去旺角有呢啲困难，但你到我到。啊！你唔好唔使支挟住个场，屌大佬，个音响我租翻嚟嘅，大佬，屌我都未谂住点找数，仆街，屌，系嘛？ 好， 好， 今晚时间差唔多啦，话， 我哋去金钟视察下， 先去金钟再去旺角， 好 ，OK， 拜拜， 拜拜。